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凉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拉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被乐迷们亲切地称为拉二，这首协奏曲有着长久不衰的魅力，要征服它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努力。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穿越一下，就是拉玛尼诺夫他的钢琴协奏曲，包括他的第二、他的第三，到底难在哪里呢？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现在开始了。那就从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开始吧。 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此刻就在耳边。那究竟他的钢琴协奏曲都难在哪里呢？首先来说一说第二钢琴协奏曲它究竟难在哪里。拉玛尼诺夫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之一，他的一生也是起起伏伏的。他寄予厚望的第一交响曲遭到了重大的失败，他甚至把手稿给撕毁了，这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他一度因此患上了忧郁症。这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年龄越长越丧失自信，自信是年轻人的财富，越来越感到所做的事毫无益处，甚少对自己所做的满意，我背负着满满的悲伤。年轻的我并不知晓，那就是我失去了祖国。这样的一段话是来自于拉玛尼诺夫他的回忆录当中，可见在那个时间他内心是多么的彷徨和犹豫。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恢复期，那段时间里他经常被情绪折磨得奄奄一息，感到无法阻挡的愁绪将自己完全的笼罩。 拉马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被誉为他的最高杰作，广受世人的喜欢和欢迎。在所有的俄罗斯作曲家所作的钢琴曲协奏曲当中，这首曲子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那其实除了在构造上的完美妥善之外，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抒情性和钢琴化的效果，而且呢，把这些做了统一的绝佳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其中也是充满了浪漫性的情趣。1892年，拉玛尼诺夫荣获了钢琴金奖，同年呢，他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也是很有声望了。这时他受委托做一首钢琴协奏曲，在1899年开始着手创作。可是不久之后他就患上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严重的神经衰弱，一直到1900年5月才逐渐痊愈。所以呢，这首曲子实际完成是在1901年。有些人认为这部协奏曲所拥有的那种忧郁的性格是从拉玛尼诺夫这一段病情而来，其实呢不仅如此，这样宏大的气势来看，倒不如说它是拉玛尼诺夫完全恢复健康以后创作于横溢时的优秀作品。那刚才我们也说，他在那段时间得了一种病，而这样的精神治疗呢，他的姑妈也是给他推荐找来莫斯科著名的神经病学的专家尼古莱达尔博士。所以随着拉玛尼诺夫他的曲子的流传，达尔博士也成了乐迷们心目当中的神医。他运用了最新的治疗方式对他进行治疗，拉玛尼诺夫终于走出了心理危机的阴影，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自信，重新产生了创作欲望。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创作在这个时期，而他也将这首协奏曲提献给了尼古莱达尔博士。 玛尼诺夫他的身材高大，拥有一双巨大的手，左手能够轻易按到跨十二度的琴键，所以呢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演奏的作品的。他的这首钢琴协奏曲是从钢琴家的独奏和弦开始，所有的钢琴都会觉得这个开头这些十度的和弦是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不但要想办法弹出和弦所有的音，还有他们听起来像慢慢渐强的钟声。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拉玛尼诺夫也把音乐深厚的哀愁表现得优美强大辽阔无边，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粗犷冷酷环境当中的满意情感。在这首协奏曲当中，好像一条无处宣泄而广袤蔓延的河流，承载的是拉玛尼诺夫对祖国的厚爱。 身上有一种非常迷人的感伤抒情气质，一如在他的肖像照当中看到的那样，深邃的眼眸下面似乎透露的是隐忍。最近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对于作曲家他们的生活照一些集合的照片的出现，哦，好像作曲家真的是很少对着镜头笑。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拉玛尼诺夫他的钢琴协奏曲。其实我们也是在聊一个话题，就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到底是难在哪里呢？我是王卓，上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就要到这里了，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由于时间的关系，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我们只能听一点点，那下半时段的时候从头放给你听，一会儿见。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贝里尼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亲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花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详情咨询6655-0000。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波隆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群星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近日，红树林音乐季欧盟青年音乐节缓缓落幕。按照欧盟青年音乐节的传统，闭幕式音乐会采用多国联合乐团的形式呈现，上下半场分为各自拥有200多演奏家的 A 团和 B 团相继出场，最后两支乐团汇合成一支近500人的庞大乐团。在演绎《庄严进行曲》《爱沙尼亚舞曲》等曲目之后，欧盟青年音乐节中国主席指挥家刘征走上指挥台，激情的红旗颂从500人的乐团响起。随后乐团完成了音乐节的谢幕曲，为期9天的音乐节正式落下帷幕。今年的欧盟青年音乐节在法国、加拿大和中国三个场地分别举行。作为音乐节总部的法国，这次也吸引了近10支交响乐团参加，300多位青年演奏家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为当地观众献上了50多场音乐盛宴。其中北京爱乐者青少年交响乐团代表中国参加了此次在总部的盛会，分别在巴黎、彭斯和容扎克三地举办了4个专场音乐会。再来关注，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是流传千年的爱情传奇。原创音乐剧《西厢》近日在廊坊一剧场首演，以流行音乐和戏曲元素混搭的形式讲述了这段爱情故事。音乐上，《西厢》包含百老汇、法式、欧美式等多种风格，还融合了京剧、昆曲等戏曲元素，中西方的碰撞让旋律明快，层次更加丰富。最后来看，昨天近300名来自门头沟的中小学生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是该区首次组织青少年合唱专场演出。演出中，大鱼二小合唱团的60名学生演唱了歌曲《自由飞翔》和《地球大合唱》，孩子们为此准备了一个学期，暑假里还排练了3、4次，这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激动不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风骤雨般的华彩带动了整个第三乐章的旋律，这也是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拉赫玛尼诺夫他的钢琴协奏曲最重要的 C 小调第2钢琴协奏曲。那无论是作为20世纪开篇，还有就是完成时间作为世纪开始的节点，还是100多年后仍然具有强大魔力以及广泛的听众群，就是拉赫玛尼诺夫他的这部第2钢琴协奏曲，作为听众的我们是具有非凡意义的。几乎所有深爱拉赫的人都知道，拉赫玛尼诺夫在1890到1900这段时间也是经历过心灵的惊涛骇浪。要不是达尔医生出手相救，拉赫玛尼诺夫他的作品是否还能够像今天一样绚烂和芬芳，就不得而知了。继续吧，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我们一起来穿越的依然是拉赫玛尼诺夫他的钢琴协奏曲到底难在哪里呢？我是王卓，继续聆听。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拉玛尼诺夫他的协奏曲为什么难呢，或者是难在哪儿呢？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几点，就是他在降生时候的这种精神困扰，也是自己家在写作他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他的身体有恙。那还有呢，就是在技巧方面也是对于演奏家来说是极大的考验，还有就是震撼灵魂，哀而不伤。在这样的音乐当中，那种挥之不去的哀愁其实并不伤感，它似乎是发泄的个人的情绪，却让这种情绪自然地面向更广阔的天地吧。所以拉玛尼诺夫的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有着这种哀而不伤的感觉。再有呢，就是在和乐队的充分调和，在这一方面，这首协奏曲它带动了钢琴的发展，它也是带动了钢琴协奏曲这样的题材，十分默契，独奏家和乐队的配合，钢琴既是领导着乐队，又把自己的声响融入到乐队当中。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首作品的首演就是拉玛尼诺夫他自己本人。好了，那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把时间留给拉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在今天也特别解析了拉赫玛尼诺夫他的钢琴协奏曲究竟难在哪里。那大部分时间呢都留给的是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此刻我们聆听到他的拉三，也是第三钢琴协奏曲，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作品，名副其实。真实生活当中呢，戴维这位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他说演奏一次拉三在体力上付出等于产十吨煤。那在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到的就是拉玛尼诺夫他的钢琴协奏曲，而此刻的这一首也被称为大象之作。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时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会再用更多的时间来全部聆听第三钢琴协奏曲，但是今天只能是这样片段性的聆听了。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有很多美丽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